网吧里继续鸦雀无声的状态，这是一种持续，从潇洒哥的风尘潇洒被韩嫣柔天机挑飞开始，从第一天星星战队受到玩家们的围攻挑战开始。投影幕上大大的两个荣耀看在众人眼里是那么的刺目，潇洒哥觉得无地自容，但是他不服，他觉得自己有本事的，但是就不知道怎么搞的，有些没施展开，大概是手指还没有活动开吧，或者是自己有点轻敌了。 咦，打得不错嘛，看来我需要认真一些。 潇洒哥连忙来了这么一句，算是给自己撑一下场面。现场居然一点支持的声音都没有。大家不知道潇洒哥临场的感受，在他们眼里，潇洒哥一直处于被动，被人牵着鼻子打，一直打到死，这应该是实力的差距，不是什么认真没认真吧。急于找回存在感的潇洒哥连忙又一次按下了准备，他心里有点担心对手不接受，结果对方真是体贴他的心意，立即也就准备完毕，开始了又一局的单挑。这一次可要认真了，潇洒哥如此告诫着自己。投影幕上画面拉开，两个角色飞快缠斗在了一起，龙牙、天机、落花掌、元武棍，漫天飞舞的魔法炫纹，斗者意志散发出的魔法斗气弥漫着金光，怒龙穿心，豪龙破军，伏龙翔天，韩嫣柔越战越勇。反观潇洒哥这边，翻滚翻滚还是在翻滚，风尘潇洒除了刚上手时和人交换了几个技能，就一直是满地打滚，这场面好像比上一场还要难看一些呀。终于投影幕又被荣耀两个大字给占满了，网吧里安静起来了。潇洒哥颓然地推开键盘起身，目光一转，发现所有人都在看着他，张了张嘴想要说点什么，却不知该从何说起。对手应该是挺厉害的吧，但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厉害啊。潇洒哥此时都有点茫然了，回想着出来时的意气风发，此时的他只求有个地缝可以钻一钻。其他七位高手此时也多少有点不自在，潇洒哥连败两局，不管是什么原因，两局败得一样惨烈，那就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意外或是巧合什么的，连续两次总是不大可能的吧。更何况潇洒哥自己都已经起身了，那是他心里有数。几大高手虽然相互挺不服气，都觉得自己最厉害，但是真要说互相之间 PK 一场，能打出这等压倒性的局面，那难度可就大了。潇洒哥已经退下来了，谁顶上呢？七个人面面相觑，从互相的眼神中看到的都是逃避。是的，他们谁也不想再上前了。把高手们请来的，现在在围观的玩家们此时也无语了。他们没想到韩嫣柔居然厉害到如此程度，满以为请来这几位圈里有名的高手就已经足够坐镇了。结果潇洒哥输得好像也没比他们亲自上阵好看到哪儿去，这个韩嫣柔那得是什么水平。场面僵住了，几位高手连同把他们邀来的玩家一时间也顾不上什么脸面了，连忙就凑在一起嘀咕了起来。他们无法再掩饰韩嫣柔带给他们的难堪，只能这样当着面就开始商量对策。陈国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心里那叫一个乐呀。掩藏这么强烈的心事对陈大老板来说有点难，他默默的也是缓和了好一会儿，肯定自己不会一开口就直接笑喷出去后，这才过去问了句， 喂，还有没有人要来啊？ 多普通的一句话呀，但此时说给这帮人那和打脸无异，人家都看到他们是八大高手来着，现在一个被打趴了，其他七个通通都缩了，丢人呐。 即便如此，那七大高手却也坚决不会再出来玩单挑了。他们可不像沦落到潇洒哥此时的下场。原本是八人中最意气风发的一个，现在在人堆里却是一声不吭，谨言慎行的模样。 那个，单挑就先这样吧。 这时玩家堆里终于有人说话了，这明显是逃避的话，那自然不会是高手们来说的，这样的脏话把人请来的家伙说不得也得背一下了。 我看要不直接来场团队赛吧，这么几天好像还从来没打过团队不是吗？ 这人如此说道。这就是他们商量出来的办法了。韩嫣柔好强，特别强，单挑上去全是找虐，打擂台吧有这么一个强人在阵，那也难赢啊。于是唯一能找回场子的只有团队赛了。一堆人在一起一合计，还是怀疑星星就是靠这么个别人在撑场面。打起团队赛，强人才有可能被猪一样的队友拖后腿啊。 团队赛没问题啊。 陈果答应的又是无比痛快，所有人的脸色立刻阴晴不定起来。陈果丝毫不伪装，不高傲，但也没低调，老老实实的态度让大家这一看立刻觉得对方这团队怕也弱不到哪儿去啊。可是话已经赶这儿了，不打已经不可能。单挑上过的潇洒哥推辞了一下后，以充分的理由不再上了。余下七大高手总还可以有一个不出场的，于是七个人顿时都无比谦虚起来。只是可怜了七大高手中的牧师，谦虚这事儿和他是没关系的。作为八人中唯一的一个治疗职业，团队赛也完全没有理由不出阵。让来让去，让了得有五分钟，总算是定下来了六人。按照职业比赛时团队赛的标准，五人上阵，一人替补的行程，房间也已经改成了团队赛。星星战队这边，五人出场，韩嫣柔、包子入侵、迎风布阵、一寸灰、小手冰凉，替补还没来。大家还正等着呢，没想到网吧众这边六人全准备了以后，居然比赛就直接开始了。星星战队这边压根就没想着要上替补。五打六，虽然六人不会同时在场，但优势依然是很庞大的。星星战队居然如此自信。网吧的围观党们一阵哗然，激烈的战斗却已经打响。普通玩家的团队战吧谈不上太精妙的战术，而且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而别人的意图都是特别白痴，在顺风顺水的时候这一问题不太容易暴露，而一旦处于逆境，发生这种骂战的可能性真是相当的高。于是在团队赛开始一分半钟以后，星星网吧中开始了精彩的骂战。 卧槽，柔道你往哪儿钻呢？控制治疗懂不懂？ 高手一率先发难，责骂的是六人中的柔道玩家。他认为柔道不去先杀对方治疗是非常脑残的举动。 卧槽，你眼瞎呀，治疗被人家护着呢，我一个人就能冲过去，还要你们干嘛？发誓火力掩护一下呀。 柔道玩家解释之余再把问题丢给了元素法师。 是掩护毒条的都没有，还他妈的让我火力掩护，睁眼看看我完整的读过一个条没有，都会不会打。 元素法师比较霸气，直接一个地图炮。星星网吧这边的玩家费了老大劲儿找来的高手被他质疑会不会打。 妈逼的都不会，就你会，法师就像你这样站桩毒条，来条狗都会。 被地图炮的立刻有一人不爽了。 日，你说话客气点啊，是我愿意站桩吗？我被人粘住了怎么走呗？ 元素法师为自己辩解。这场比赛打怎么样大家都没怎么认真看了，就听着几大高手在这儿互相责骂，概括起来基本就是你傻逼他傻逼除我以外都傻逼。再看两眼比赛场面，所有都泪流满面了。 团队赛就能占到便宜了？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是幻想了。团队赛的场面完全没比单挑好到哪儿去，而且看到几大高手也在这儿因为打得不好互相推卸责任，互相责骂，高手形象都是彻底崩塌了。那个侥幸没上阵的高手此时一阵庆幸，还好自己死皮赖脸打死没有出战。这人丢的，火星上要有荣耀玩家的话，怕是都会发条外星消息来比试一下。 稳住稳住稳住， 就这儿还有人叫呢，结果迎接他的是四声冷哼。打到这份上了，谁说话都会被其他四人齐齐鄙视。很快五人先倒一个，替补自动入场，但也没有迎来任何转机。非常没有悬念的，六大高手全部成了尸体了。对方五人呢，死人就别说了，就对方生命条下降的程度，大家都不好意思去直视了。在团队赛里，完胜的条件不是生命没有损失，成员没有死亡就算了，这一战星星战队货真价实一个完胜。 操，打个毛。 战斗一停，就有高手愤然起身，一脸错的不是我，是队员太白痴的表情，转身就走。原计划是想让星星战队里的弱者暴露，拉全队的后腿，结果现在却是他们的团队成员个个觉得别人拉了自己的后腿。率先发难的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就已经冲出星星网吧闪人了，余下几位那也带着火气呢，互相看着也都不怎么顺眼。潇洒哥此时一旁暗笑，发现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话太对了，一个人丢人果然不如大家一起丢人来得欣慰啊。